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20日，最新失业率 3%， 维持不变，预料劳工市场未来数月进一步改善。 劳雇会讨论输入外劳，雇员代表中途离场表达不满。 国泰计划于内地招聘员工，开展新增顾客服务培训。 习近平会见布林肯，称世界需要总体稳定中美关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1，6月20日的朝早上，各位观众听众早晨，你们听紧看紧的是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政府统计处啦，寻日就公布了最新的劳动人口的统计数字，其中话三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咧就是3%，就业不足率咧就是1.2%，咁两个数咧都是同上一次上个月公布的数字是相同的。咁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咧，系最新失业人数进一步减少了大约是1300啦，去到是113000啦。咁啊，就话随住经济继续复苏啦，劳工市场咧应该会喺未来几个月咧都会进一步改善嘅。咁有关呢一个失业率系嘅情况啊，最新就系3%。欢迎大家打嚟1-7-2-3-1-1，就业市场或者成个失业嘅情况，你自己见到系点样咧？咁电话旁边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早晨。 早晨， 庄太亮教授，点睇失业率3%，同埋嗰个就业不足率就系维持1.2%嘅，咁啊呢个系三至五月嗰个嘅数嚟嘅，咁点睇呢个数咧？同之前一样都 系都唔难理解嘅，因为其实去到呢啲咁嘅位咧，就好难再向下噶啦，因为我哋平时即系最好景嘅都系2.8啦，咁呢啲位啫嘛，咁你到去到呢啲位咧，你要落就非常之慢，咁但系我哋要睇翻其他嗰啲配合嘅數字，譬如咧嗰、那個失業人數咧，咁啊少咗3000啦。咁另外那個就業人數咧，其實多咗10000，即係多咗10000多，17000到啦。咁所以就整體勞動市場係即係嗰個氣氛咧，同埋嗰個情況係改善咗嘅。 嗯，都有冇原因即係話失業率失業嘅人數少咗，但係就業嘅人數又多咗，多成10000多人，係有冇啲咩特別原因咧？同呢個時段有冇關係咧？ 咁就一定係反映咗個需求大咗嘅，即係我哋個旅客多咗啦，慢慢復常啦，咁市面即係需要勞工就多咗嘅。 嗯， 所以你都睇到咧，點解就即係都難一個細路難嘅，就係嗰個入翻嚟勞動市場嗰啲人又多咗嘅。啊，即係你唔係話以前固定人數，然後就嗰啲人俾人請咗，然後你嗰個勞動即係個細路就減低，因為你一路嗰個情況改善咧，亦都會一路請人嘅嚇，咁所以就我相信呢個情況會持續嘅，即係我哋，但係我哋都反映到一樣嘢嘅勞工短缺啊，即係我哋個經濟改善需求大咗之下咧，我哋就唔係好夠人做嘢嘅嚇。 我見其中有一啲報道提到咧，話15至24歲嗰個失業率咧，比整體高去到7%嘅，咁呢個係咪都令到個失業率其中一個原因啦，未能夠持續一路跌落去啊？或者呢一個年齡層啦，個失業率去到7%，你自己又點睇咧？係咪正常咧？ 其實嗰個年輕人失業率咧，係一般失業率嘅大概2倍到嘅，即係好多其他經濟體啊。咁而家我哋譬如失業率3-7.5%，係比即係正常高少少啦嚇，咁但係年輕人失業率就唔代表佢一定失業嘅，即係好多時佢未必一定想即係出嚟做嘢啦，或者可能去讀緊書啊或者乜嘢啦嚇，咁我覺得就未必係反映到即係個經濟好差啦嚇，咁都係一個即係唔係話特別正常嘅情況，因為一般年輕人失業率都係比即係我哋一個失業率咧就大概高2倍到啦，而家高2倍多少少就未偏離一個好遠一個即係水平嘅嚇。 另外有一啲嘅行業咧，政府統計處都提到嘅，有啲行業嘅失業率咧亦都跌嘅。咁啊提到就係話建造業啦、批發業啦、人類保健活動業啦，同埋社會工作活動業嘅咁。其實反映啲咩咧？再佢哋嘅失業率跌，係咪即係話可能需求比較大啦？對於一啲人手上面嘅需求，定係咩咧？或者你點睇呢幾個行業係特別話即係最新嘅數字都再跌嘅失業率咧？ 譬如建造業，佢就對經濟嗰、那個周期特別敏感嘅，即係如果經濟一差咧，最快上得最高嗰個勢咪就係建造業嘅，係睇翻我哋疫情嗰陣時都係啦嚇。咁如果經濟好咧，即係建造業嗰個需求又係即係會大。咁建造業失業率即係 下跌咧，或者呢啲失業率下跌，都係反映咗佢個需求係比較大，咁啊請人係特別難嚇，咁所以令到個失業率有再下降嘅空間嚇。 嗯，頭先其他仲有行業，譬如批發啊、人類保健活動業啊、社會工作呢啲，有冇一啲特別嘅性質令到話個失業率係再跌嘅咧？又係咪會一路跌落去，跌到幾時咧？又係 嗱，失業率始終跌多，咁跌都。跟翻我哋一般嗰個譬如自身失業率咧，即係可能整體就係譬如2.8咁啦。咁每個行業都有佢嘅自身率嘅，但一般嚟講都係2.8啊、3呢啲位。即係如果佢跌到呢啲位咧，就應該難即係會跌落，因為失業率基本上唔會係零嘅嚇，即係根據個統計方法啦。咁所以就我哋睇到就即係有啲工種係即使有即係俾好多人工，未必請到本地人去做啊。 嗱，我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都頭先都引述到佢講，佢就隨住經濟繼續復甦咧，勞工市場應該會喺未來幾個月進一步改善啦。有啲學者甚至話，會唔會個失業率去到年尾係再跌穿3去到2咧？咁你自己嘅諗法又會唔會去到幅度咁大咧？或者所謂未來進一步，即係未來幾個月啦，進一步再改善嗰個改善空間有幾大咧？ 我覺得都係大嘅，因為而家先係年中啫嚇，如果年尾仲有6個月到啦嚇。咁我哋如果失業率即係譬如經濟改善，咁失業率正常嚟講都應該係跌嘅。咁但係跌速度就唔會好快，咁可能一個月就唔喐，一個月跌咗0.1。咁如果咁嘅話咧，有機會去到2.8、2.7呢啲位都唔定㗎。 去到年尾你意思係嘛？ 係啦，冇錯。 不過成日都講即係話即係好普遍嘅印象，或各行各業都嗌就係話人手唔夠啦。如果各行各業都而家話人手唔夠，仍然有失業率3%嚟講，又算唔算一個高嘅水平咧？你自己點睇？即係市面各行各業嘅說法同埋個數字上面嘅反應咧？ 其實失業率下跌就基本上反映咗即係全民就業噶啦。咁再但係反映唔到有冇即係即係啲人係咪派得唔夠人嘅？因為睇翻個經濟嘅情況，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嘅經濟就慢慢改善緊啦嚇，即係旅客都多咗，即係需求大緊，即係香港係有發展空間。咁但係發展空間嘅樽頸咧，就係嗰個勞動嘅不足嚇，咁所以就應該喺勞動力嗰度咧，就即係諗下辦法，可唔可以即係輸入咁樣啦嚇？咁因為基本上你經濟體力不嗰個。投入端咧，即係勞動嘅資本啦。資本我哋基本上係自由流動啦，但係勞動力我哋唔係自由流動嘅，係流出就好自由，但係流入就唔係好自由。咁所以即係作為一個即係自由經濟體咧，香港可能都學下新加坡或者澳門咁樣咧。即係多啲輸入，即係需要外勞啊。 講起輸入外勞，我想引述下勞工界有一啲嘅説法啦。其中佢有人提到就係話，都有啲擔心會引入咗外勞咧，會唔會影響到本地勞工嘅就業情況啦？而呢一個問題亦都係咪會未必反映到喺失業率入邊咧？咁其實失業率入邊係咪都係會將外勞同埋本地人嘅勞動人口係一個總嘅就業人數咁去計嘅？會唔會定係分翻開引入外勞之後個本地勞工嘅情況都可以清楚睇到佢哋嘅失業率嘅咧？ 其實因為睇下佢係咪納入嗰個訪問嗰度，因為輸入外勞本身就已經有嘢做噶嘛，外勞唔會失業噶嘛，咁亦都睇到咧，即係其他地方輸入外勞係一個即結果嚟嘅，即係唔係個原因嚟嘅，即係因為呢個地方唔夠人做或者唔夠人手做嘢，尤其是你要起大型嘅基建嘅，譬如起賭場啊，喺澳門嗰度，新加坡要填海啊咁樣，咁佢都要輸入好多外勞去做嘢嘅。咁喺呢情況之下，佢嘅失業率都冇話特別大嘅上升，而且佢哋個規模係好大嘅。新加坡起碼都輸入咗20万，澳門咧本身得20万勞動力，而家都輸入另外20万勞動力啊。咁我哋講緊個規模都未必去到澳門啊、新加坡咁大噶。 所以整體你又同唔同意？即係之前譬如喺建造業啊、運輸業啊，有一個行業計劃形式咧，係輸入外勞啦。咁同埋另外話26个一啲喺補充勞工計劃本身係屬於非技術或者低技術嘅工種咧，咁而家都話可以為期2年啊，可以輸入外勞啦。咁點睇呢一啲放寬咧？又 咁，我諗香港係需要發展嘅嚇。咁發展亦都需要即係一啲人手嘅一啲配合，即係應該係以香港整體嘅利益係為依歸嘅。咁啊，即係輸入勞，如果係幫到香港發展咧，其實都係應該即係盡量輸入嘅。 使唔使有啲方法都要監察住嗰個對本地勞動市場嘅影響咧？ 咁其實而家以往都有嘅，即係輸入外勞嘅工資就唔可以，譬如低過去即係行業嗰個中位數啦嚇。咁 我相信政府在这里都会有个适当的监察的。 OK， 好，唔该晒庄太亮教授同你倾到呢度。 好， 庄太亮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咁啊，讲到有关于失业率嘅情况啦，其实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咁啊，另外咧有关于另一个同劳工都相关，头先都讲到少少啊。就上个礼拜咧已经公布咗呢个运输以及建造业嘅输入劳工计划啦。咁啊，亦都话提出系即系政府提出放宽补充劳工计划，准许26个工种咧申请输入外劳。系两年嘅咁，寻日劳雇会咧都有开会，系倾一啲相关嘅安排啦。咁啊，六名嘅劳方委员咧就系提早离场抗议嘅咁，都想了解下成个情况啊。有劳雇会雇员代表林伟光，早晨。 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林伟光。寻日你哋一开头系有开会嘅，后屘就离场抗议，可唔可以讲下个原因系啲咩啊？林伟光，林伟光，听唔听到？ 喂， 系听到，而家听到啦，系请讲，系。 你好，呢个咧就系不满咧，系早前好多嘅输入外劳计划上边咧，都系先公布后咨询。咁啊，无论系喺四月份讲到建造同运输嘅输入人才计划啦，咁样跟住咧，另外有人才清单啦，跟住最近咧亦都讲到6月13号有个双轨并行咁样情况安排啦，但系都冇系喺我哋会议前之前咧就同我哋沟通咧，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喺会议上边咧，我哋就听到本身其实我哋已经明确提出咗关于系我哋对于行业输入劳工计划嘅优。譬如冇一个日落条款时间嘅限制啦，亦都冇讲清楚究竟系咪会当冲击我哋本地工人饭碗，或者系嗰个收入情况底下咧，系咪会有啲刹停或者刹车嘅机制等等咧？呢啲都冇讲嘅。仲有咧就系喺运输业嗰、那个输入外劳计划咧，亦都系完全冇工会嘅角色嚟到去把关。咁我哋亦都提咗我哋嘅不满啦，咁样就仲讲到关于补充劳工计划入面嘅调整呢，就话要一次过放宽26个工种两年，咁我哋亦都提出我哋嘅不满，同埋系我哋好希望政府可以提供一啲相关客观嘅数据，点解依26个工种都系唔够人？因为呢啲本身就已经系相对低技术同埋前线嘅员工嚟嘅。咁据我哋工会理解咧，佢哋呢方面就唔会唔够人嘅。咁但系政府就冇一啲相关客观嘅数据，就一下子咁做，所以种种嘅原因加埋咧，就令到我哋几个劳雇会嘅雇员代表咧，就要系用离场嘅方式嚟抗议咯。 事前系咪都夹咗嘅？如果话提出完呢一啲嘅关注点之后。对方的回应，你们如果不满意是会想着离场的。 在五月份跟局长沟通的时候就已经表达了呢，希望政府要重视劳雇会。重视劳雇会呢，其中一个呢就是体现在一些劳工政策。我们已经讲了，即是如果政府还是的话， 林伟光，你嗰个线路咧，真系有少少窒啊！不如我哋同时再联络翻先你啊。咁啊，我哋转头再揾你吓。林伟光咧就系劳雇会嘅雇员代表，因为头先咧一路同佢倾紧，就寻日佢哋开会嗰个情况，不过真系个线路有少少唔系好畅通。寻日咧其实就系劳雇会开会啦，咁就系因为早前政府都宣布两个嘅行业嘅计划涉及到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啦嘅，咁另外就系亦都有优化咗而家嘅补充劳工计划啦，就系寻日系喺同劳雇会系开会嘅咁。咁寻日咧就系去到下昼大约1点到个会议系未完嘅，咁就话根据报道所讲啦，六位嘅劳雇会劳方委员咧就系集体离场抗议嘅咁啊，其中就系提到头先一啲点啦，譬如话补充劳工计划嘅优化咧系冇一啲嘅数据基础数据支持嘅咁。继续同阿林伟光倾翻先，林伟光咧就系劳雇会雇员代表，早晨。 早晨你好。 系头先我就想，我个问题系问，即系咪已经事前夹咗？如果对方嘅即系政府嘅答法啦，系唔满意，你哋就会系离场。同埋，寻日政府点样回复你哋嘅质疑咧？ 其实早于我哋喺五月份嗰阵咧，已经同政府沟通表达我哋嘅意见嗰阵咧，已经讲咗咧，希望政府喺一啲输入劳工嘅政策上边咧，系早啲同我哋劳雇会嘅雇员有沟通或者系啲咨询嘅情况嘅。但系政府咧一直都冇表示到呢个咁嘅情况。最近咧就直情咧系喺6月13号就已经公布咗呢个双轨并行嘅输入劳工政策，但系我哋19号就已经开会啦。咁我哋嘅雇员代表 少已經覺得啊，點解唔可以等埋喺個會上面溝通咗先公布呢咁樣，或者諮詢咗先呢咁樣。咁呢、這個我哋就已經其實早於五月份嗰陣已經提咗，如果仲有一啲唔尊重勞顧嘅情況呢，我哋唔排除有任何咁嘅行動嘅，係、okay. 主要係、 我哋又討論下唔同嘅意見啦。譬如我見到局長都有講過，其實就算係暫停26個工種唔准輸入嗰個嘅規定咧，佢話都係一個大方向嘅啫。具體嘅操作，例如係咪一次過啊，定係分批啊，接受申請啊，都會喺勞顧會嗰度再討論嘅。似乎係咪都有啲位置都會同勞顧會傾，勞顧會都仍然係有一啲嘅即係角色喺當中係再傾嘅咧，唔係話一次過一放就放曬26個工種咧。你自己理解係咪咁？ 我自己嘅理解咧，就未有講到究竟二十個工種係咪一次過，或者係咪兩年咁嘅時間咧，係冇講到話可唔可以有得傾。但係喺我哋接觸到嘅信息上面咧，就知道而家政府講嘅條叫做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咧，喺我哋勞工界立場睇咧，就唔係叫優化，因為佢主要咧就抽起一啲原先可以保障本地勞工嘅關卡，咁啊甚至譬如好似一啲查核嘅情況咧，就抽起咗啦。咁樣亦都減少咗我哋諗住建議啊，減少我哋委員之間傳閱文件嘅情況啦，或者將原先咧可以比較詳細摘要嘅勞工嗰個請人招聘嘅情況咧，亦都係變做表列嘅方式。咁我哋睇到呢個咁嘅優化咧，就只不過係將嗰個把關情況拎走啫。咁所以咧，究竟嗰26個工種係咪可以全部都係有得傾呢？我哋係存疑嘅呢度。 政府嘅用字就叫優化呢個工作流程啦。頭先你就提到一啲嘅改動啦，但你覺得呢啲改動最大嘅問題係咩呢？會唔會起碼都有啲好處，就係縮減到嗰個審閱嘅時間？而呢個都係過往坊間或者資方方面對於勞顧會審批個程序慢，似乎都有啲咁嘅說法嘅，係咪可以改善到呢個樣？ 是的，我同意的。如果呢做了这些措施的话呢，是可以调整到或者改善了我们那个审批的时间。但是我都是要在这里强调呢，其实我们委员的角色呢，最尾呢只不过是在那七日至十日之间来到看到关于那个输入外劳这样的情况的申请的啫。但是除了这段时间之外呢，我们委员呢是没有任何这样的角色的。我们现在还见到政府还说想要缩短添。那我们就觉得比较忧心呢，就究竟可以做好我哋嘅把关角色咧，咁样。 你觉得个把关差几远咧？佢哋一样都要做招聘啦，咁啊啲个案亦都要经你哋去审啦。当然头先话中间有啲嘢要简化咗啦，系咪真系冇晒角色去把关咧？ 其實我哋覺得第一關咧就係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喺招聘嗰個角度上面咧，究竟係咪如實嗰個招聘？而家咧就話用工資中位數嚟到去請人，但係我哋理解到咧，其實而家工資中位數有時咧對嗰個行頭嘅工作內容性質咧已經係唔符合㗎啦。有啲工作時間、有啲工作強度嘅話咧，用工資中位數係請唔到人。我哋一行頭就知嘅。第二個咧情況咧就係、究竟僱主當我哋有時我哋亦都有啲工會介紹啲工去到見僱主，但係見咗雇主之後咧，佢都係唔請，亦都冇唔需要俾原因我哋唔請嘅。咁亦都造成咗究竟招聘難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應該要有一啲比較審查嘅機制，有一啲文件詳細啲嘅文件摘要俾我哋去睇。咁樣同埋我哋要同工友去了解究竟個狀況係點樣，咁樣先至係咪真係確保我哋把關嘅情況。 有關你頭先講話啊，呢廿六個工種係咪有數據支持真係即係人力上面有短缺咧？我見勞工處都有啲回覆嘅。佢其中就提到話，補充勞工計劃下面一般咧都唔可以輸入26個指定職位類別啦，以及係非技術或者係低技術職位，係由於過往呢啲職位嘅空缺數目咧處於比較低嘅水平，所以就有限制呢一啲輸入勞工從事相關嘅工作啦。然而目前多個行業咧都面對人力短缺嘅問題，明確顯示有關嘅規定已經唔合適啦。咁換言之，係咪即係話其實各個行業都唔夠人嘅時候，當其他行業唔夠人，係咪都會扯走本身呢一啲本身空缺比較少嘅行業咧？咁所以佢哋揾工都難咧。咁即係揾人嚟做嘢都難咧。會唔會係咁咧？ 其實我自己理解咧，就係佢二十個工種咧，除咗係勞工處嘅講法之外咧，咁其實主要係一啲保障前線基層低技術嘅。咁我哋睇啲工種入面可以睇到，譬如司機啊、髮型師啊、文員啊、售貨員呢啲咧，都係普遍存在喺我哋香港，同埋係比較易揾到工嘅職位空缺嚟嘅。咁有一啲係真係過時嘅，咩打空員啊，我哋都認同係過時嘅。我都覺得我哋可以拎出嚟一齊檢討，同埋我哋覺得咧，勞動咧係人口流動嘅，某一啲行業舒緩咗輸入外勞咧，應該可以其他 先。林偉光，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八點半鐘之後再傾啦，陣係嘛？ 好，唔該。 好，轉頭再傾。

我哋覺得咧係可以去傾嘅。喺二十個工種入邊咧，如果政府有一啲相關嘅數據或者客觀嘅數據，同埋全面去諮詢一下我哋勞工界同埋工會嘅意見咧，係可以去傾下邊啲工種真係缺人嘅話咧，我哋係唔反對去輸入嘅。 嗯，我想知道其實係咪真係事前完全冇諮詢咧？因為我見有啲報章嗰啲政情專欄引述消息咧，就話有勞工界人士都話勞工界事前都收到風，話知道政府咧係有意放寬26個非技術勞工工種嘅輸入勞工計嘅申請嘅，並且曾經向政府爭取，希望咧能夠因應人力需求咧由勞顧會確認，只係放寬人手有嚴重短缺嘅工種，即係可能係未必放曬26個啦，但係起碼係有聽過呢26個工種咧呢個位會鬆嘅，係咪事前係有聽過呢樣嘢咧？ 其實冇喺正式會議上面咧係聽到呢啲咁樣話放寬嘅情況，但係好早期咧就曾經試過咧就聽到話啊可能會傾一傾下補充勞工計劃嘅調整，又或者可能會傾到咧26個工種嘅，我只係去到呢度啫。咁但係喺我哋勞顧入面嚟講咧，其實由我上任到而家咧，只不過係開咗兩次會啫。就是一月份开了一次会和六月份开了一次会了。跟着另外就没有任何的会议就讲过话会有这些的咨询了。 嗯，明白。整体来讲你都觉得应该要做一个咨询。那么这个讲着26个工种是补充劳工计划那里的。那另外还有就是两个行业的输入劳工的计划。你的关注刚才提到一些，譬如是不是有所谓日落条款或者时限，你觉得个时限你的看法是怎样，应该怎么定呢？ 聽到政府都講咧，話補充行業輸入勞工計劃咧，主要係補充性質嘅。咁真係希望政府咧可以定一定個時限，最好咧係咪會係一年？會有一年咧就會先檢討一次先，咁樣睇下個勞動市場咧係咪已經有一個舒緩到嘅情況。咁我哋之後再檢討係咪再去咯。咁啊，同埋咧就係而家佢只不過係我哋勞顧會匯報啫，每半年匯報一次，亦都冇講到匯報完之後咧，我哋勞顧會嘅意見可唔可以提出話有一啲剎停或者剎車嘅機制嚟到去暫停呢個計劃咧，亦都係冇講到。 你希望个汇报是怎样呢？是单向式的汇报，或者定是在劳工界方面的角色参与是怎样？在汇报完之后， 我觉得首先呢要给工会入场去監督或者去把關呢一個行業輸入勞工計劃。第二個喺我哋勞顧會入面咧，係要有一個除咗匯報之外咧，係有一個提問啊，或者係提出可以有一啲如果要殺停嘅情況嘅機制，可以俾翻呢個權我哋咯。 我見到僱主代表啦，我舉施榮懷啦，其中提到一個意見就話香港僱主如果喺香港請到人咧，係冇人願意輸入勞工嘅。咁啊，僱主都好希望本地嘅工人咧係就業優先咁。覺得大家都唔好再糾纏太多咧，係咪即係經勞顧會啊，或者係咪而家又唔經啊？呢一啲問題點睇呢個説法咧？係咪都係可以理解咧？如果人哋請到本地工人，點解會想係請輸入外勞咧？尤其是 我哋會覺得咧，某一啲行業真係請唔到人，但某一啲行業咧係請人難。請人難嘅原因咧係因為薪酬偏低嘅。我舉好似小巴司機為例啦，係13,000-14,000咁樣月薪嘅話咧，同我哋運輸行業20,000嘅中位數咧，仲有一段大概嘅距離，好遠啊。所以佢呢個薪酬咧，只可以有一啲相對係年紀大嘅議價能力比較偏低嘅去參與勞動市場咁樣咯。咁如果佢薪酬調整可以提高嘅話咧，我哋相信会有后生仔入行嘅。 OK， 好啊，唔该晒林伟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伟光咧系劳顾会雇员代表，劳工处咧就都有一个嘅回应，咁就话提到话劳顾会咧喺劳工事务上面肩负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喺劳顾会嘅会议上面咧，劳顾会雇主同埋雇员委员就住输入劳工相关议题咧系交换意见嘅咁。有關於輸入外勞，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另外，港鐵咧有一個尋日發生嘅事故，咁就係涉及到嘅列車服務咧，係尋晚一度咧係受阻近一個鐘頭嘅。港鐵喺深夜嗰陣咧就話，尋晚8:05一列咧係往堅尼地城方向嘅港島線列車咧駛到去灣仔站停車之後咧，由於車門同埋月台幕門咧未有如常自動打開，車長咧正同車務控制中心處理期間。咁就列車上面咧有乘客咧係自行打開車尾嘅緊急出口斜道，大約20人咧就走咗落去路軌嘅位置，令到港島線列車服務受阻。上環至到鰂魚涌一度係停止服務，直至到晚上大約9:00逐步回復正常。就住呢個情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早晨。 早晨。 有冇了解過點解呢一個嘅事件嘅來龍去脈啊？知唔知發生咩事啊？你自己？ 大概都即係知道個情況啦，就其實有架車，咁佢入到月台嘅時候咧，咁應該係列車嘅停嗰個位置咧停得唔係好正， 咁所以咧可能要做一啲操作啦，可能騰後少少咁樣。咁呢一啲即係喺日常嘅運作當中咧，都唔算話唔常見嘅。咁、但係咧就琴晚嗰個事件咧就比較不幸咧，就係、有喺嗰個處理過程中，可能咧佢哋搞得比較耐啦。咁所以車上面咧就有乘客咧就自己推開咗車尾嗰度緊急門，然之後有啲乘客又跟咗落去行咗去路軌。咁一行咗落去呢個路軌咧，即係件事嘅性質就唔同咗啦，因為嗰、那個即係有人落去路軌咧係最應該係話喺鐵路營運嚟講最緊張嘅一種情況。咁就變咗成個處理即係嗰個安排咧，就用咗更加多嘅時間。即係帶返啲乘客上返嚟啦，同埋再要做好多檢查，確保冇人係留咗喺路軌嗰度啦。咁呢個就導致咗最後一個好嚴重嘅延誤囉。 嗯，我想知所謂停唔正架車要可能要褪返埋啦，係要用好耐㗎，要用幾耐㗎，同埋知唔知尋日其實花咗幾耐時間即係由架車停咗一個站去到啲乘客打開嗰個嘅緊急嗰個出口係用咗幾耐，知唔知 呢、這個具體嘅嗰個 timeline 我哋暫時就唔掌握。不過一般嚟講咧，即係如果講緊架車停得唔係好正，咁啊同控制中心攞個授權，手動咁樣褪後少少，或者係向前嚇開多少少咧，咁呢個大約咧可能一般都要幾分鐘嘅時間啦。 嗯，你覺得幾分鐘嘅時間咁乘客會唔會有可能即係唔掌握個資訊咧，或者乘客有呢個打開車尾門嗰個舉動，你自己又理唔理解咧？ 我諗咧，即係過往呢啲情況就好少出現嘅，好少話即係呢啲咁樣嘅停唔正咧，要需要人手操作去停即係停翻啱位咧。呢啲其實成日都出現嘅，但係就真係從來都未試過有乘客喺等候過程中推開道門啦。但我自己都了解啦，即係了解翻啦，即係其實可能同近排社會上咧，即係出現咗一啲唔同嘅事件都有啲關係。咁當時車上邊咧，應該係有啲少少鼓噪嘅一啲氣氛，咁可能有啲乘客唔知道發生咩事咧，有啲緊張，就推開道門想離開架車啦。咁但係其實正常嚟講咧，除非架車係完全唔安全啦，或者即係斷曬電、斷曬冷氣，乜都睇唔到，咁否則嘅話咧，行路去路軌咧係最唔理想，或者係最後一個選擇嚟嘅。 我見信報啦，佢就話有一啲網民咧都指即係尋晚八點咧，即係個列車駛到去灣仔站埋站之後咧，車門遲遲冇開啦，車長亦都冇即時作出係廣播解釋，咁車廂有啲乘客恐慌，咁有人擅自就打開咗一個車尾緊急出口離開，亦都話有一啲乘客咧係情緒激動等等嘅咁。你自己會唔會都向港鐵了解翻啦？第一就係，第二就係、如果係即係冇一啲廣播解釋呢個情況，又理唔理想咧？或者有冇需要了解係點解會咁樣咧？ 其實當然係最好就係嗰、那個車長會及時啲去做翻個廣播，通知翻啲乘客哦。其實而家係啲車嘅停嘅位置唔正，咁我哋就要少少時間處理。咁大家可能咁樣會安心啲。咁不過咧，就都要即係我都理解喺車長當時嘅佢要需要又要同阿站員啊，又要同阿控制中心啊去做翻好多嘅溝通，再加上咧其實即係我哋成日話安全同埋高效啦，咁你高效咧其實應該係建立喺安全嘅前提之下嘅。咁講真，以而家港鐵呢個狀況咧，其實我自己咧即係對佢哋嘅要求就係你做到安全，守住呢個底線咧，已經係即係好重要噶啦。即係好多嘢咧，你唔好咁快啊做得，因為即係呢幾年其實都知道港鐵前線長期都係人手短缺嘅，咁好多嘅一啲訓練啊，一啲演練咧，其實都我自己對佢哋做嗰個次數啊，或者佢個質素咧，都有啲懷疑。 唔好咁快，意思即係講緊咩頭先嘛？ 即係唔好為咗咁快去喐車而即係嗰個心急啦。咁、 okay. 其實你做嗰、那個鐵路咧，咁先咧，其實正常嚟講，你都想快啲喐到車，或者快啲處理到嗰個故障啊嘛。但我覺得而家反而咧，就要真係要將安全擺喺更加重要的位置。 Okay. 因為其實你特別人手短缺咧，其實我好擔心有啲即係你貪快咧，可能有啲基本嘅安全嘅一啲做漏咗。 但我想知咧，譬如從乘客嘅角度啦，即係要打開呢一個緊急出口或者逃生門咧，係咁容易嘅，係隨時都可以嘅，使唔使控制室都要撳一啲掣先可以咁做嘅？ 因為其實佢設計嗰原理咧，就係、是、當架車上面發生咗一啲即係完全不可預計，或者係已經係非常緊急唔安全嘅情況咧， 咁就多俾一個渠道俾啲乘客可以離開一個唔安全嘅車廂。咁所以咧，佢個設計上係唔會做咁多限制嘅。如果你又要授權又要限制咧，就變咗佢唔係一個最後一個逃生嘅一個方法啦嘛。咁但係當然啦，就等於我哋坐飛機。你都唔會正常，佢行緊嘅時候或者即係等緊嘅時候，你去推開個機艙門，即係個機艙門其實都係可以人手打開嘅喎，係咪？咁啊，即係呢個，即係但係呢啲即係可能大家都明白呢個係好緊急嘅情況，因為其實一個普通未受過訓練嘅乘客咧，行到去路軌咧，其實都有相當嘅危險性嘅，只不過係兩個比較嘅時候，如果架車廂完全係真係唔可以再繼續去留低啦，咁先會。即係有個選擇俾你行到去路軌啫， 你覺得今次喺即係今次事件，你覺得點樣再避免發生類似呢個情況啦？同埋喺乘客教育上面係咪都有關係咧？ 我覺得係嘅，因為其實呢幾年咧，好明顯見到係多咗係嗰個緊急門係俾乘客係打開啦。之前就埋地事件又係啦，同埋早前我都記得有其他車站試過嘅。咁我覺得可能真係個宣傳教育方面，就正如頭先所講咧，其實要俾我哋嘅乘客知道。一般人行到去路軌咧，唔係玩嘅，呢個係好危險的一件事情嚟嘅。咁所以都要俾大家知道，即係除非有真係你面前好即時嘅危險，否則嘅話咧係唔應該去打開呢道門嘅。 仲有冇其他方法咧，要避免今次事件再發生類似嘅事件？ 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由根本上咧，即係都係港鐵佢自己嘅人手問題係要解決啦。你長期咁樣人手短缺咧，咁啊，即係好多個處理上咧，係咪做到即係做到足啊， okay. 做到到位啊？呢樣嘢其實都係打個問號嘅。 OK， 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同你傾到呢度。張欣宇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有關於尋日在港島線的列車服務度受阻這個情況的，歡迎大家打來18231，會不會你剛剛昨天都是在受影響的一些車站呢？另外想跟大家講一下關於就是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呢，昨天就開這個特別會議，討論到有關於精神復原人士以及是精神健康需要的人士怎樣為他們提供一些支援的。見到不同的議員都有關心到一些情況，有人關心到譬如是不是始終系統上面有一些人手不足的情況，或者就算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是不是都可以利用到不同的一些的专业的角色，都可以是处理到或者帮助到一些精神病患人士的支援需要呢？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郭玲丽，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郭玲丽，你自己觉不觉得在即是支援一些精神有需要人士方面，而家个人手上面是不是不足啦？你自己觉得是不是需要关注呢？人手方面。 人手方面不足呢，我諗其實都大家不容置疑㗎啦。即係好似我昨日都講啦，就話精神，尤其精神科醫生啦，咁過去十年呢，其實我哋只係上升咗，即係增加咗 16%。咁但係我哋精神病患者係增加咗 45%， 而家係 1.81 萬人口，咁其實即係18000幾嘅人口啦。咁其實都係精神病患者，咁都喺個社區入面。 我见你提到一点嘅就系话，即系而家啲患者转介过程入边咧，少咗辅导呢个角色，即系讲紧辅导员系嘛，辅导员都可以喺治疗嘅过程，其实担当咩角色咧？主要系。 其實咧，輔導員如果你話喺外國入邊嚟，因為香港而家現時冇依個機制嘅，亦都冇依個輔導崗位嘅，係即係個政府架構入邊。咁但係喺外國嘅情況嚟講咧，佢哋會多數咧就係譬如社工啦，就會接咗個 case 啦，咁後跟住我哋做一個轉介。咁喺轉介過程入邊咧，佢哋會擺過去咧放俾我哋嘅 counselor， 我哋嘅輔導員啦。咁係輔導員咧，咁佢哋都會一路跟進嘅。咁當然啦，係佢哋都係排緊期。可能是地精神科醫生啦，或者是等緊睇臨床心理學家嘅。咁但係喺當中咧，輔導員咧就會一路咧其實監控緊成個個案。咁啊呢一個咧就係佢哋譬如係轉介嘅過程入邊咧，輔導員有崗位係做呢樣嘢啦。咁同埋喺當中咧，輔導員本身咧其實佢哋都有咧好多心理學嘅一啲嘅訓練喺度嘅。咁亦都有一啲嘅輔導嘅治療技巧喺度。咁所以有好多嘅時候咧，佢哋80%至90%喺外國美國嘅經驗嚟講咧，係會喺輔導員呢個角色咧就已經可以咧處理到佢哋嘅情緒問題，就唔需要再去到進一步去到精神科醫生啦，或者係到臨床心理學家嘅。咁另外一邊相咧就係咧，譬如話喺精神科嘅醫生啦，同埋臨床心理學家咧，如果假設佢哋就已經完成咗佢哋嘅治療啦、出門啦，咁佢哋可能3個月先見一次啊，或者可能係半年先見一次啊，跟住再開藥啊，再調整啦。咁喺當中咧，除咗精神科護士咧，佢哋會睇翻嚟食藥嘅反應之外咧，咁其實輔導員嘅角色咧，亦都係做翻成個個案嘅監控嘅。 咁再加埋咧一啲輔導治療嘅技巧俾佢哋，咁啊令到佢哋咧係穩定。如果發現佢哋唔穩定的情況咧，佢哋會即時咧亦都係會同呢一個嘅醫院去做一個溝通咁樣去做法咯。 但係咪真係可以？即係我想有一個問題，就係輔導員有幾大嘅角色可以譬如取代或者唔使一啲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醫生去處理咧？因為頭先提到話跟進啦、監控啦，但係譬如就算會唔會輕微嘅症狀嘅人都可能要去到食藥咧？如果咁，輔導員又點樣喺呢一個過程之中做到呢個角色咧？ 其實通常咧喺輕微嘅症狀咧，未必話咧，即我哋自己前線我自己睇到啦，未必話成日都係需要去。呢一個嘅叫做食藥嘅，係好多時候，譬如可能喺個心理狀況上面咧出現問題，情緒開始出現問題嘅時候咧，咁輔導員做一個角色去介入咧，去同佢哋疏導啦，或者用一啲嘅輔導嘅技巧啦，咁佢哋就可以咧舒緩到佢哋嘅情緒咧，就唔會去到呢個精神病嘅情況會出現咯，即係唔會去到嚴重，即係心理健康就唔會有精神健康嘅問題啦。咁樣， 香港有幾多輔導員嘅人手，同埋你覺得可以舒緩到香港而家個？精神健康需要多少呢？用輔導員這個角色， 好，如果咧，如果根據外國嘅經驗嚟講啦，咁你話譬如處理到佢哋情緒啊、精神困擾啊等等嘅嘢，即係未去到治療嗰個階段啦。其實八成至九成嘅病患者都係可以喺呢個階段度處理到嘅，依個係外國嘅數據嚟嘅。咁但你話如果香港嘅人手嚟講咧，因為而家咧，香港其實五十年嘅課程㗎啦，已經係即係有輔導員輔導嘅課程已經五十年㗎啦，喺我哋嘅高嗰個嘅大學入邊。咁而有七間嘅大學咧都已經有輔導，咁有一間咧就係一個學位課程啦，另外六間咧全部都係 Master of Counseling， 全部都係碩士課程嚟嘅。咁過去二十年咧，其實我哋本已經係咧訓練咗超過七千人出嚟噶啦。咁而呢一班人咧，大部分譬如有一半咧以上咧，咁其實佢大部分啦，都係可能係社工再 top up 上去啦，或者係由心理學再 top up 上去，因為佢哋嗰陣時譬如讀完心理學之後，佢哋係諗住到輔導，未必話會走去讀 EP 啦，即係我教心理學家或者臨床心理學家。咁點知發現佢哋讀完，即係好多話翻俾我聽，你出到嚟原來冇公開嘅 ，OK， 係冇嘢做嘅，就係咁咯。 你覺得本身政府對於輔導員嘅角色有？幾重視啦，或者其實政府咧呢個第一個啦，但係第二就係社會對於輔導員嗰個認識咧又係點樣咧？兩個角度。 其實呢政府呢到嚟而家呢，因為我由上年年頭開始講緊呢樣嘢㗎，即係你見到如果我入返嗰個社福嗰度呢，咁其實一兩度提緊輔導嘅角色崗位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輔導老師，咁所以我好明白其實輔導呢個角色喺中間嘅階段非常之重要，但喺社會層面上面呢，因為政府冇呢個崗位，所以大家係冇留意。咁甚至咧，其實有人係同我講，有輔導員呢樣嘢嘅咩？唔係所有輔導都係俾社工做嘅咩？但其實個訓練係有少少唔同，即係社工佢哋三大範疇，佢哋喺個危急性啦，或者喺個輔導上面咧，其實佢哋喺一個初步地去做，未必會做好多嘅輔導深層治療嘅工作。咁但係輔導佢哋咧，係真係讀嘅時候係會讀心理學咯，同埋讀一啲嘅輔導治療嗰個方法究竟係點樣樣？有唔同嘅理論喺背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政府善用到呢一班人咧，咁相信咧都可以幫到個社會係好大咯。咁另外，其實我仲想提咧，就係關於嗰個嘅 art therapy 同埋 music therapy 同埋 play therapy， 即係三個遊戲治療啦、藝術治療同埋音樂治療。其實呢三個咧都係香港咧都有一班人係喺度嘅。咁但係都係咧暫時喺個政府嘅架構入面冇呢個角色崗位咯。其實醫管局曾經咧試過派佢哋醫護人員咧去外國咧係做過相關嘅研究，咁啊2015-2016年左右，咁但係翻到嚟嘅時候咧，報告出曬啦，或者成立上曬 HA 啦，咁但係又係不了了之咯。 OK， 除咗都講下，你覺得輔導員，因為而家好似冇一個法定註冊制度嘅，係咪有需要有一個註冊制度去即係留住佢哋，或者減少流失咧？又？ 第一樣嘢基本上你唔存在流唔流失，因為冇呢個崗位存在嘛。係因為而家今年咧，佢哋先至講多咗話俾一個撥款，即係NGO 機構可以請多啲啫。咁所以見到咧就先至會多咗人請啦。咁但係咧，你話譬如響長遠嚟講，你話真係我哋要用呢一班人嘅註冊制度，我都要需要嘅。因為而家喺個市面上面咧，有好多你話佢哋可能上完三個月就話俾我聽，就去識得輔導咯。咁但係根本上完全未能夠監察到佢哋嘅質素。 嗯 ，OK， 係 啊， 好。 咁所以我覺得係需要啦。唔該曬你， 唔該曬郭玲麗，同你傾到呢度。郭玲麗咧係立法會議員啦，就係、是、就住尋日喺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咧開嘅特別會議，講到有關於咧係即一啲精神復原人士同埋呢個精神健康需要人士嘅支援。郭玲麗就其中關注到咧一啲輔導員嘅角色係咪都可以即係、就是、發揮一啲嘅作用咧？尤其是喺佢哋有需要嘅人士咧，喺睇到醫生或心理學家之前，都可能咧有啲輔導員咧可以係處理到啊、支援到等等嘅。 2023年6月20日，最新失业率3%，维持不变。预料劳工市场未来数月进一步改善。 劳雇会讨论输入外劳，雇员代表中途离场表达不满。 国泰计划于内地招聘员工，开展新增顾客服务培训。 习近平会见布林肯，称世界需要总体稳定中美关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倾到有关于失业率啦，另外有讲到有关于两个嘅行业嘅输入劳工计划啦。咁啊，寻日喺劳雇会嗰度倾，其中咧啲嘅劳方嘅委员咧都系有不满，提到就系话政府事前咧冇咨询到劳雇会啊，咁啊就系提早离场抗议嘅咁。咁啊，劳雇工处都有提到，就系话劳雇会喺劳工事务上面肩负十分重要嘅角色啦。咁政府咧就会一如以往系严格把关，喺保障本地员工优先就业嘅前提之下咧，处理每宗嘅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之下嘅申请嘅咁。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林先生嘅，早晨。 系啊，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但其实我咁好平常心去睇一件事，劳雇会咧唔系今日成立噶，系咪？ 吓，系。请讲。 咁咧，劳雇会咧，其实就话咧，系为我哋嗰啲工人咧系把关啦。咁亦都要考虑咧雇主嗰个营运情况。而家又佢有提过啊，小巴而家啊13-14元啊，或者系啊10,000元到。佢就话营运嗰度咧，小巴每条线嗰个顾客都量有限。咁如果佢蚀钱嘅话咧，连老人家嗰份工都冇得做。 即所以你意思是都要想雇主的角度是吗？都要 当然啦，你个劳雇会咧，即系我听到好多年咧，一提出咧，自然就会有一个好负面个负评啦，又话呢样唔得，嗰样唔得。不过就话咧，劳雇会如果系话做咗咁耐，佢系咪即系有多少帮助劳政府解决咗雇主解决嗰个劳工短期问题？唔系净系得个，我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唔得都可以，可唔可以係就邊邊咧？大家都有個雙陽咧，三陽咧，政府四陽添啊！僱員、政府、勞顧會嘅嗰個觀點，幫埋啦，僱主嗰個生存之道。我覺得勞顧會咧係要 outwatch box 咧，要諗下，喂，另類諗法唔係淨係咧，我淨係咁做嘅啫喎。咁我覺得佢出糧咧。其实都要做啲嘢嘅。 OK， 好啊，唔该晒林生，咁佢就话都要实际考虑下，社会各个嘅角度啦，无论系由政府去到市民去到劳资双方都要考虑埋嘅咁。咁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咁另外头先就系同之前一位立法会议员郭玲丽就讲到就系寻日喺立法会嘅事务委员会咧有特别会议，讲到关于一啲精神健康需要嘅人士嘅支援。嗱，其中咧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咧提到话非常之重视市民嘅精神健康啦，政府咁啊认为。精神健康不只是涉及到医疗护理，亦都跟社会文化风气和教育等等有关的，应该多角度去处理，为市民提供全方位的照顾，不应该过度医疗化这个议题。有不同的议员都有就着昨天的会议是有讲他们的看法的。立法会议员林素慧都提到的，跟你先谈谈。早上林素慧。 早晨啊，主持。 林素慧，你自己寻日喺会上面有冇提到啲针对呢一个嘅精神健康需要人士嘅支援嘅议题，有啲咩建议同睇法噶？ 其实咧嚟紧咧，我哋政府喺18區都会有关爱队啦。咁我其实觉得喺社区入边咧，要推广咧一个 社區唔同嘅人士咧都認識，其實呢啲普通嘅精神病係啲乜嘢嘅狀況啦。特別咧，我建議咧就係政府咧資助關愛隊嘅隊員咧，係去認識咩叫精神健康急救 （mental health first aid）。其實咧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啲基本嘅精神健康嘅知識啦，可以咧認識唔同精神健康嘅病患啦，例如情緒病啦，一啲嘅可能焦慮症啊、社交恐懼症啊，或者一啲重症精神病嘅。如果社區入面有唔同嘅朋友，特別係我哋關愛隊嘅隊員咧，知道咗咧唔同嘅精神病之後咧，其實可以更加學會咧係點樣去辨識社區上面唔同朋友嘅需要。我諗呢個咧喺個社區教育上面咧係好重要嘅一環咯，因為今日其實咧喺局長提到上個禮拜六月二號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提出嗰十點嘅建議入面咧，其中有一點咧就係點樣善用關愛隊。咁我認為呢樣嘢咧就可以係串連翻啦。另外就係結合翻我哋地區上面其他嘅社會服務，例如社署合下嘅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啦，我哋叫 ICCMW 咯。同埋嚟緊咧，阿局長都好樂意聽我嘅意見，就係喺地區嘅康健中心咧，都會有個個別嘅篩選同埋評估嘅服務。咁其實咧，地區上面呢三方面嘅支持咧，就可以做好一啲嘅提早嘅介入啦、識別啦，以至係公眾教育嘅工作嘅。 即係具體，你覺得譬如應該要強制每一隊嘅關愛隊，起碼每一隊入邊都有至少一個嘅隊員係接受過呢啲課程，定係要全部咧咁？或者家訪嗰陣係咪讀咗呢一個或者有呢一個叫做精神健康急救課程嘅證書，就會揾到嗰啲所謂隱蔽或者隱藏嘅個案嘅啦？係咪咁容易揾到嘅咧？ 其實我諗相對地有呢個基本嘅我哋叫做識別嘅知識咧。就係會比較 sensitive 係有敏鋭度去揾翻相關嘅個案啦，呢個係重點啦。咁而係咪強制咧？我希望政府喺十八區唔同隊入邊咧，都係資助啲隊員去學嘅，因為其實市面上咧係有唔同嘅 NGO 啦，係會做緊，甚至紅十字會啊等等咧，都做緊呢一啲嘅課程嘅。咁喺以往其實好多嘅業界、社福界嘅朋友啦，精神健康服務嘅從業員咧，都會有呢個基本知識嘅。咁如果相對地，我哋見到喺疫後，我哋香港嘅精神健康嘅氛圍唔係咁好，最近有好多一啲慘劇發生嘅時候咧，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值得去提醒，值得去維修嘅。 定係直接其實喺關愛隊嗰度聘請或者加入一啲本身已經有呢一啲精神健康辨識背景嘅人士入去咧？又 其實咁樣都係好事嚟㗎。如果你係揾一啲本身有呢個 background 嘅人士，但我相信應該係唔多嘅。我相信唔多。咁所以變相咧，會唔會係直情喺社區入邊 train 唔同嘅人士？ Okay. 因為關愛隊咧嚟緊，我估計有啲可能係一啲提早退休嘅人士啦，甚至會有啲係退休公務員等等啦。可能咧喺嗰個嘅嗰啲層面上面咧，都有一定嘅程度可以接受相關嘅訓練或者培訓嘅。 另外我見到你提到話，希望政府咧就係做翻一個叫做全港精神健康普查。咁呢一個其實喺2013年都有做過嘅。點解會覺得呢一個普查咁重要咧？係個目的係啲咩咧？想 因為咧，其實喺嗰個精神健康服務上面咧，一路都冇一個規劃嘅藍圖啦，或者係個整全嘅服務。而家相對地咧，喺醫管局入邊咧，有個案經理係做一啲外展嘅服務，處理一啲精神病人嘅需要啦，同埋個案啦。咁另外咧，係社署下有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啦。但係嗰個人手比例上面咧，都係嚴重失衡嘅。咁為咗咧係好好規劃嚟緊精神健康服務嗰個人手啊，或者係資源嘅分配咧，所以我就建議政府咧係要推行呢個全港嘅精神健康嘅普查。但係咧，其實陳馬副局長都答咗我啦，佢係第2019年咧。其實開始係揾唔同嘅大學咧去做研究嘅，咁但係嗰個基數嗰度相對少啊，因為佢話咧15至24歲咧係揾3300啦，60歲以上咧係揾4000多人嘅，咁變相其實全港係講緊700多萬人，如果你先揾到個幾千人嗰個嘅 我嗰個可靠性或者係可以反映個問題咧，我覺得係唔大嘅。所以我建議咧嗰個訪問嘅基數係擴大嘅，咁先至可以反映到咧我哋喺社區入邊真係市民嘅經濟健康嘅需要同埋狀況嘅。 不過好現實，個計劃2019年開始到而家都仲做緊啦，咁再擴大個基數就更加唔知道做到幾時，會唔會再遲啲出個結果咧？又？ 我期望而家疫情之後咧，所有事情都復常嘅時候，政府可以真係推動佢哋話揾大學研究啊嘛。咁推動大學咧，真係揾多啲唔同嘅機構又好啊，或者係地區嘅團體合作，再去 recruit 多啲嘅市民咯。因為我問過咧相關嘅業界，例如即係好同好幾位心理學家同精神科醫生傾過咧，佢哋都話唔覺咧，其實政府有做緊呢個補查。咁所以咧，其實個透明度都唔高噶。技術可以找業界和真一些社服務機構全體去合作，我相對地可能是即係嗰個嘅受眾會更加多咯。 另外我見提到話支援精神健康議題上面擴大公私營嘅合作啦，咁其實而家醫管局都有公私營協作計劃噶咯，即係俾一啲精神病等等嘅部分病情穩定嘅病人咧，都可以話每年有十次去到私家診所嗰度咧係做治療嘅，咁點你覺得呢個規模唔夠定係點樣咧？點樣再擴大咧？又？ 其實好，即係我諗咧，即係頭先阿小姐有所講咧，每年十次去私人嘅精神科醫生呢度，確實係絕對係唔夠嘅，因為有精神健康疾病嘅朋友啦，佢哋係需要長期覆診啦，除非真係一啲可能輕度至中度嘅情緒病，可能係睇幾年嘅醫生，可以醫生話經醫生許可底下可以咧，唔使用藥物治療，定係非藥物治療。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小部分。如果一啲重症精神病嘅病人咧，其實佢哋都要長期覆診。如果只係十次嘅資助咧，係相對唔夠。但係咧，其實咧喺坊間咧有啲嘅基金啦，譬如收大福基金啦，或者有啲蝴蝶計劃咧，係資助一啲基層嘅家庭嘅青少年咧去睇精神科醫生嘅。咁但係嗰個資助上面咧，都係得十零廿次嘅啫。相對地咧，嗰個嘅持續性同埋長期性都係唔夠。所以我呢方面咧，我就同局方講，可唔可以建議就係喺醫衞局底下咧，就係有個基金。佢嗰個資助嘅範圍係大啲嘅，讓到咧一啲可能半緊急啊、非緊急等等，我哋政府嘅精神科門診嘅病人咧，可以提早咧去到私家嘅精神科醫生嗰度睇醫生，咁咧令到一啲嘅疾病咧唔會去延誤，特別咧可能係有情緒病嘅病人咧，如果你喺等候期間，譬如我要等年幾兩年，我先可以做第一次嘅評估咧，可能佢哋嘅情緒狀況咧，亦都會惡化啦，甚至咧會係引發到其他嘅狀況嘅。因為我哋見到好多個案就係咧，唔同有精神健康需要嘅病人咧，佢可能因住天氣啦，社會上面發生唔同嘅事啦，家庭嘅環境啊，朋友嘅關係等等咧，唔同時期有唔同嘅狀況。咁變相咧，我諗係對應對精神病需要嘅朋友咧，其實及早去睇醫生治療，無論透過藥物或者非藥物咧，其實都係要及早去介入嘅。 嗱，最後我都想問，因為政府早前就講咗有十項嘅建議會做啦，針對呢個精神健康方面嘅支援。其中有啲嘅，譬如話個別喺地區康健中心啦，會研究推出先導計劃，為有需要嘅市民咧提供精神健康評估，亦都話會探討啦，加強社區精神健康服務單位嘅社工嘅培訓等等嘅咁。呢啲有啲都同社工有關係嘅，或者呢頭先講嘅呢兩個建議啦，你自己覺得要點樣再做得好啲咧，或者同唔同意嘅方向咧，足唔足夠咧又？ 我同意站方向嘅，咁但係係咪個別嘅地區康健中心咧？我就覺得係可以十八區嘅地區康健中心同埋地區康健站咧，都推出呢個計劃。除咗社工之外咧，我知道咧喺我哋香港咧係有好大量嘅輔導員，因為好多讀咗一啲我哋叫做輔導碩士啊，或者其他相關課程嘅朋友咧，佢哋畢業出嚟咧都未必係做翻輔導相關嘅專業嘅。如果係政府一個機制係訓練一啲嘅輔導員啦，特別咧係接受精神健康處 專科嘅訓練，而喺地區康健中心咧幫手做一啲假日同適宜嘅工作時候咧，都可以減輕負擔。因為除了社工以外，因為社工咧唔係淨係做輔導，可能喺地區上面咧要做一啲小組啊、活動啊、社區教育啊，即係嗰個嘅角色就更加多元化。如果係輔導員咧專門係做精神健康嘅服務咧，我諗咧、 okay. 對於一啲治療嘅成分咧，可以更加分部分。 OK， 好啊，唔該曬林素慧，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素慧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讲到寻日咧喺立法会都开会倾到有关于精神健康嘅一啲支援嘅情况，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假设你喺办公室嘅影印机打印紧文件，突然有人问你，你可以俾我先打印一份吗？你会点答啊？如果你嘅回答系可以。咁即系话你真系一个好友善、深受人爱嘅人啦。但系如果对方咁讲，因为我时间好紧迫，你可以俾我先打印一份吗？你又会点回应呢？ 研究表明，喺因为时间紧迫嘅情况之下，有94%嘅人会让对方插队打印，但系喺第一个冇理由嘅情况之下，只有60%嘅人会同意。不过呢一点并不出乎意料。真正惊人的发现是，即使你提出的理由是几咁荒谬和不合逻辑，比如因为我想要打印一份文件，你可以给我先打印一份吗？亦都会有93%的人同意。换句话说，只要你以有理由的方式提出要求，无论理由是什么，基本上都可以得到对方的谅解。 心理学教授席尔迪利在他的著作《影响力：让人乖乖听话的说服术》引用了这个实验，指出人的心理主导行为，并且特定的心理反应可以促使人做出不理性的行为。 在插队打印机的实验之中，人们之所以无论理由都同意对方插队，是因为人类心理机制有一个捷径系统。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面，捷径系统帮我们快速应对各种的情况，例如看到红灯就会停低，听到早晨就会微笑等等。 席尔迪利指出，只要我们了解人类心理的各种机制，包括捷径系统，我们就有能力利用特定的语言技巧来影响和说服他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影响力：让人乖乖听话的说服术》，作者罗伯特·席尔迪利，由九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柏林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德国工商界代表座谈，就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未来技术发展前景、一些国家提出去风险等议题深入交流。李强说，中方理解各方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重要的是怎样合理界定和防范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将风险扩大化，只会造成更多和更大的问题。他认为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李强又说，希望中德企业家顺势而为，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以高质量、高水平的务实合作，更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推动中德关系发展、促进中欧友好合作作出更大贡献。共同社报道，日本正是探索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不能够借今年的国际会议的机会举行会谈。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将会在9月在印度召开，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11月在美国举行。日本政府人士表示，期望美中重启对话能够成为重新调整日中关系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哪玩到哪，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将会讲解玫瑰座疮引起的干眼症、黏板腺功能异常问题。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3年6月20日，最新失业率3%，维持不变。预料劳工市场未来数月进一步改善。 劳雇会讨论输入外劳，雇员代表中途离场表达不满。 国泰计划于内地招聘员工，开展新增顾客服务培训。 习近平会见布林肯，称世界需要总体稳定中美关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就住電動滑板或者電動單車呢一啲嘅電動可移動工具咧，所謂合法化咧，有啲嘅新嘅進展啊！早前咧，政府就係喺文件度提到咧，話建議為一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咧訂立一系列嘅技術同埋安全要求嘅，好似話就係正重量唔可以超過20或者25公斤啦，最高嘅時速都係限制嘅，唔好多過25公里。咁啊，另外要有啲白光嘅前燈啊、紅光嘅後燈啊、剎車系統等等啦。咁啊，仲有就係話唔可以。是載客啦，要年滿16歲啦，戴頭盔啦。另外就係話要有一啲嘅制定一啲嘅認證安排，咁就預今年嘅下半年咧會開展個修例嘅草擬工作噶啦。咁就住呢一啲嘅建議，係咪已經夠足夠保障咧？除咗話保障個用家之外，對其他道路嘅使用者又係咪夠安全咧？而家就預係可以喺單車徑嗰度嘅用嘅，咁但係都係話分階段開放一啲單車徑咧，就唔係全港曬單車徑都即刻可以用啦。就算係立咗法之後咁，嗱呢一個嘅做法點睇咧？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西貢區議員方國山，早晨。 早晨，张乐文，早晨。 点睇呢一个打算嘅修例嘅内容啊？你嘅方向系支唔支持咧？觉得 首先喺2020、21年咧，我哋系有啲实地嘅测试计划嘅。咁而家到三年后啦，咁政府话运输处计划话将呢个电动滑板车即系会开放，即系立法啦，咁去落实。咁我其实系覺得有進步嘅，即係係開放到一部分，咁但係即係細則裏面咧係好多市民嘅關注喺度嘅。首先咧就講個速度嗰度咧，25公里其實都係一個喺國際其他地方都係相近嘅一啲速度啊。咁其他頭先剛才你講照明系統、戴頭盔啊，或者以至到要16歲以上啦，因為你15歲以上你先帶到身份證，你都查唔到啊，亦都即係變咗有啲歲數嘅限制。咁或者限制而家喺譬如假設喺將軍澳嘅海濱長廊嘅單車徑附近可以即係首先實施。咁呢啲種種嘅限制咧，其實都係有一個規管喺度。咁但係好多街坊居民咧，即係用緊單車徑嘅時候咧，都關注即係。個闊度，譬如本身而家我哋個單車徑現有咧大概5米闊嘅，喺將軍澳海濱長廊，咁而隔離嘅行人路咧就6米闊，咁間中都有一啲小朋友可能間中都會踩咗上去行人路嘅，咁都有人車即係爭路嘅情況，咁打後日子如果加埋我哋電動滑板車啊，或者電動嘅單車啊，或者風火輪咧，咁可能就會再擠塞。特別喺假日啊，有好多街坊居民就係覺得平日都還可以，但係1至5都還可以，因為其實我哋好多居民咧就係踩單車去市中心買 買餸啊，或者飲下茶，都唔係一定要搭地鐵嘅。咁所以呢個概念係好好。咁但係如果你再加埋禮拜六日咧，即係我哋即係一個大嘅重點，會用係將軍澳呢個位置咧。咁星期六日咧，可能嗰個使用量就好高啦。咁單車徑咧，五米闊咧係來回喎，要講緊，即係兩邊單車都會對頭啊。過去都試過有啲不多不少嘅一啲單車意外啊、撞親啊，咁同嗰個速度都有關嘅。咁究竟政府佢點樣？譬如話，當然啦，而家佢做咗個認證，嗰架電動滑板車就會鎖死咗。譬如個供應商鎖死咗喺25公里以內，咁就有個認證。咁即係要即係希望運輸署或者警方嗰度咧，如果真係實施嘅時候咧，可能即係要做多啲核實。究竟呢啲型號係咪真係合規格？如果唔係佢係超出咗的話咧，有機會就撞傷途人或者甚或喺單車徑其他嘅使用者咯。 嗯，暫時你覺得喺個地點上面咧，又適唔適合咧？即係話將軍澳南嗰個單車徑係咪一個適合嘅點咧？雖然你頭先講到話，而家可能都有一啲即係單車嘅使用者啦，上咗行人路啦。但本身作為一個試點或者叫首階段開放嘅一個單車徑，作為俾呢一啲可移動嘅即係電動可移動工具，係咪都係適合咧？喺將軍澳南？ 都我認為咧，其實呢個好兩難嘅。不過就我認為與時並進啦，因為而家我哋都希望係低碳城市。咁我哋個將軍澳單車徑咧如果全長嗰個內灣嘅長度咧，如果兜埋上去北橋再經埋我哋個跨灣大橋嘅一部分咧，咁係五公里嘅，全長有五公里。咁而中間喺平地由日出康城經過將軍澳南，而家我哋起緊一條南橋啊。咁南橋就唔可以踩單車㗎，或者唔可以用呢啲電動滑板車嘅。咁去到北橋嗰度咧，大概係經北橋清水灣半島再對出去到調景嶺嗰邊咧，咁去到維景灣畔呢一個闊度咧，大概兩公里左右。其實我覺得嗰個距離係適合嘅。咁但係個規管嘅上面就係、是、當市民用緊呢啲電動滑板車嘅時候，佢會唔會真係咁乖？由我日倉城呢邊左手邊一路沿住呢兩公里，淨係用呢一段去翻屋企或者佢嘅即係生活模式咧？咁其餘嘅地方佢變咗要即係佢離開咗我哋個單呢個規管嘅單車徑之後咧，佢行出去，譬如將軍澳南或者某啲條頸嶺嘅地方，佢又點樣去使用佢自己嗰個電動滑板車，佢可唔可以即係停咗個電動，而係只係推咧？咁呢個就真係要政府去要俾一啲方向。其實呢個亦都係擔心到以往咧就係、是、如果非喺唔喺呢個指定嘅單車徑裏面咧，咁其他嘅行人路啦又會上咗啦，又會上咗去某啲街道度啦。咁街道當然車路就係、是。就唔會咁危險啦。咁但如果普通行人路咧，如果去翻屋企嘅時候嗰段路咧，咁點樣處理就係呢都係好值得關注咯。 OK， 好啊，同阿方國生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啊。方國生咧就係西貢區議員，有聽眾打上嚟，有林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主持人。 係你好，先講。 我就即係我睇話就應該要再放寬啲嗰個限制，就你包括埋啲離島啊、新界。總之冇車行嘅地方咧，都俾佢，即係俾佢用。嗱，你咁樣咧就可以釋放啲人手出嚟翻工。因為點解咧？有啲老人家咧，佢住咗喺山頂嗰度咧，佢就落唔到嚟嘅，咁樣就即係買餸啊，成日好唔方便嘅。咁啊，有啲人啲人咧就嫌住得遠咧，就翻工就麻煩啲咁樣。如果佢哋有呢樣嘢咧，咁佢就可以行車到去車站嗰度，咁佢就可以搭車咁啊翻工。 但本身咧，單車唔係都可以咧，取代到呢一樣嘢咧。 單車可以，但係嗰啲年青人先得嘅啫。咁一着就係啦。咁你即係如果你嗱，你譬如你長者咧，有啲冇人照顧，咁佢又要即係唔做嘢，咁又要去照顧佢啊。咁即係始終你都係冇咁方便。咁如果佢嗰個長者咧，可以即係去買餸啊、睇醫生啊，即係就有咩事都可以落到嚟求救咁樣，佢就唔使話。 即係半天吊咁，你行你知道嗰啲咁嘅地方行條路，行就半個鐘頭。咁你再係年紀大啲，行一個鐘頭，你邊基本邊度會落嚟啊 ？OK， 好啊，唔該曬林生嚇，關注到呢一個嘅電動可移動工具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便攜式電動車總會主席許堅順，早晨。 早晨， 早晨，许坚顺。而家政府咧话，即系打算修例容许一啲电动可移动工具喺一啲指定嘅单车径嗰度行啦。之前我见有报道都讲到嘅，所谓电动可移动工具都好多类噶嘛，有啲就系电动单轮车啦，即系或者叫做风火轮嗰类啦，有啲就叫电动滑板车，有啲电动滑板，有啲电动平衡车。其实你自己有冇听到究竟边一类系受规管，边一啲都系仍然系唔准玩嘅咧，唔准用嘅咧喺个道路上面？ 暂时就未有消息就话有任何嘅电动可移动工具咧就唔受呢一个法例规管嘅，即系个新嘅条例规管嘅。只要佢系符合几个标准啦，就系要符合如果系除咗电动单车以外啦，咁就要符合20公斤啦，同埋呢个时速唔好超过25公里。主要就系呢一个呢两个最严格嘅规准标准啦，同埋要符合呢个 UN 同埋 EL 嘅电池规格嘅标准。咁电动单车咧就比较严格啲嘅，电动单车咧就个电机都有一个功率嘅要求啦，就系、是、唔可以超过350瓦嘅。咁啊，同埋佢可以超过25，但系咧就系讲紧就系话。电动助力25公里之后呢佢就会断电㗎啦。咁你25公里打后呢你就要靠人力踩咁样嘅。就 是、 咁 样。暂时睇到呢一啲嘅技术或安全要求你哋同唔同意嘅方向呢，即係第一就係个用家安唔安全，第二就会唔会太严而令到业界嚟讲都觉得好多限制呢，你自己嘅諗法係点样呢？ 其实呢啲嘅标准咧，喺国际社会上咧，基本上都系呢一啲嘅要求噶啦，所以唔算话太严格嘅。 嗯。 同埋点解要定佢系20公斤同埋25公斤？仲有呢一个25嘅 km per hour 咧，其实系有一个嘅研究嘅。咁因为你撞击力咧，其实就系嗰个重量同埋嗰个时速嘅关系啦。咁所以呢，因为电动可移动工具嘅重量呢，用电动单车嚟做一个比喻啦，咁一架普通正常嘅单车呢，大约都系得10公斤左右嘅啫，但係因为电动可移动工具呢会多咗个电池，咁所以会喺呢一个10公斤以上再加多可能一个5公斤6公斤嘅电池呢，咁所以佢嘅重量就会比一般嘅单车重 50% 以上。咁所以呢造成嘅伤害呢就会比较大，咁所以限速25公里呢其实係一个好合理嘅要求嚟嘅，咁可以将佢嘅伤害就造成最低囉，对无论係对行人啦、对其他单车径嘅使用者都係造成嘅伤害都会降到最低嘅。 但本身而家即係叫做未合法化，但係都有啲人照用呢一啲產品嘅時候呢，嗰、那個嘅時速嘅限制係咪都係限速25公里，定係都多過㗎？同埋個重量嗰個限制係咪都超過20或者25公斤嘅？ 暫時而家嚟講呢，大部分嘅單車呢，即係電動單車在市面上可以見到嘅、絕大部分應該都超過25公斤以上嘅，因為暫時而家香港都未有一個標準，即法例都冇寫過話有任何嘅框架係可以俾嗰啲工廠去跟嘅，即係工廠出口去唔同地方嘅嗰批貨咧，就會按照嗰個地方嘅法例同埋嗰個地方唔同嘅區域都有啲唔同嘅限制咁樣咧，就會按照翻呢一個框架去 set 翻嗰架車會唔會行到速啊，會唔會將個重量降低啊，電池標準啊嗰啲嘅，因為暫時香港都冇呢一個標準，所以佢出口嚟香港嘅貨物都唔會有任何嘅限制。 頭先你就講電動單車啦，咁其他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嗰啲個重量或者速度係咪都通常啊？而家嚟講都係超出咗頭先講嗰啲數字啊？ 基本上你市面上可以见到的电动可移动工具包括电动单车啊、滑板车啊、单轮车啊，基本上大部分都会超过现时香港想合法的框架的，因为它现在香港主要想用这些车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想用来做一个中长距离的 一個使用，但是而家政府的框架只是想它拿來做一個短途，即是一個接駁工具，譬如你是在家踩去地鐵站，那你就是一個很短的距離，就五公里以內的範圍，就不會說是一個超過五公里，即是很近，即是不需要就做到那麼大電量，那所以那個重量的限制呢都會 set 得比較死一點的。 嗯，如果要符合翻，頭先你話有啲都可能超過咗個數字啦，要符合翻而家打算立法呢啲嘅標準上面嘅數字，咁啊要點㗎？我有個電動可移動工具嘛，我冇理由抌咗佢㗎嘛，咁我要係咪要改裝？咁實際係要送去邊度去再做過，或者符合翻個標準嘅咧？又 嗱，重量上咧，基本上就冇得改㗎啦。咁、唯有可以改嘅地方咧，就係嗰個限速。咁其實每一個電動可移動工具啦，咁佢出廠嘅時候呢，其實佢都有個限速嘅功能嘅。基本上以我所見，所有嘅電動可移動工具啦，全部都係限速可以 set 到去25嘅。但係你去返原廠即係變返做25，呢個算唔算係改裝呢？咁呢個就要再等開會嘅時候再討論啦。 即改裝可能有，未必得，未必符合要求咁，係咪？ 係啦，因為你條例嗰度佢有寫到明係唔可以改裝嘅，因為改裝都被視為一個都比較嚴重嘅罪行嚟嘅，喺政府嘅角度。咁所以你減重就一定係改裝啦，因為你要拆佢零件，要改佢嘅性能㗎啦嘛。咁你限速算唔算係改裝呢？呢個就係一個可圈可點要再討論嘅一個空間啦。呢個 你預期會唔會到時可能好多根本係唔合格嘅產品，或者最終攞唔到有個認證㗎嘛？係咪會攞唔到呢？如果咁樣 如果認證嘅話呢應該係要出廠嘅時候呢就應該要攞嗰個電池認證㗎啦。咁、所以你話而家市面上你出譬如你而家用緊嘅嗰部電動可移動工具啦，如果冇認證嘅話呢，你要去再攞一個認證呢其實都比較困難，因為你嗰啲電池標準又或者一個電動可移動工具嘅標準嘅認證呢其實係都比較昂貴嘅，咁所以你要攞其實都係廠家攞，可能一批貨100架咁樣攞，譬如如果你一格去攞嘅話呢基本上都比較困難啲嘅。 嗱，而家就政府提咗话，即系有意去做呢个修例啦，但系就未正式真系订立咗个法例嘅，未过嘅咁。但系啲零售商，你哋会点样咧？即系譬如入呢啲嘅货品嘅时候，会跟一个乜嘢嘅标准？系咪跟翻政府而家提嘅呢啲数字符合翻个标准咧？定系点样咧？会睇啲咩咧？ 咁當然啦，我哋商家我哋都會跟返我哋都會與時並進嘅，我哋跟返個法例嘅標準啦，盡量就去入返一啲合呢一個框架以內嘅貨品啦，咁亦都會有其他可能出口嘅貨品呢就未必合呢個規格，因為除咗市民使用普通使用之外啦，咁仲有其他可能私人地方使用啊，甚或乎依家可能喺歐洲啊，喺內地啊，亦都有一啲電動滑板車、電動單輪車，有一電摩嘅比賽一樣啊。咁嗰啲車冇可能限速25噶嘛。咁所以就係話盡量喺香港賣嘅車，全部都會跟翻個框架。咁出口嗰啲，咁就照舊就做翻人哋買家想要嘅要求啊。 嗯，我想讲埋个地点，因为话首阶段开放一啲指定嘅单车径系用呢啲电动可移动工具嘅，就话一般需要系有 3.5 米阔啊，连通度高啊，有较完善嘅网络等等啦，咁点睇呢啲嘅要求？定系你觉得都可以一次过所有单车径其实都可以开晒咧？咁 我个人意见咧，我就觉得应该系要开晒全香港嘅单车径嘅。因为呢你基本上你单车径可以接驳嘅地方呢其实都比较少啊。咁你话覆盖率你淨係单车径嘅话呢其实都唔算高囉，可能淨係得新界地区咁，九龙都冇单车径咁，就算新界区嘅单车径都好似断绝禾虫咁啦。你呢度断开嗰度断开，咁唔通你过条马路你又要落车推过去对面马路，跟住又要停车又等马路又过对面咁样咩？咁所以我就建议呢就全面就开晒所有嘅单车径就俾电动可移动工具使用啦。咁当然就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下合返个框架限速限重咁样使用囉。因为佢单车径其实接驳呢都唔系咁完善。 另外，議員就話係咪都要強制一啲即係使用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嘅人士咧，就要上堂或者睇一啲嘅片段，即係確保佢哋了解曬成個單車徑嘅運作啊，啲標示係點啊等等咁樣，有冇呢個需要咧？如果考慮到安全方面啊， 我認為啦，咁啊當然就要有呢、這、一個規矩啦，但係就唔係強制嘅，因為咧你單車徑嘅使用咧，其實都。其實好簡單，你基本上你上網你睇到可能上一日嘅課程咁樣咯，又或者睇一個小冊子咁樣，但係就唔係強制嘅。咁最好就係、是、有一個叫做好簡單嘅，可能一個鐘咁嘅課堂，咁樣上完就係有一個證書咁樣可以俾你喺單車徑全部單車徑使用咁樣咯。但係就我個人就認為唔需要強制嘅呢、這個。咁當然。唯一一樣嘢要強制嘅，當然係要熟讀自己嗰架車嘅操控嘅性能，點、樣開車，點樣剎車，點樣可以喺緊急情況下剎停，同埋點樣俾油嘅時候唔會打滑，就安全使用嘅。呢、這個我就覺得一定係要強制嘅。 Okay. 好啊，唔該曬許堅信，同你傾到呢度。許堅信係香港電攜式電動車總會主席，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吳先生，早晨。早晨，吳生。 早晨，你好。 請講係。 大家可能咧就忽略咗一個重要嘅問題啊，就是、一個充電嘅問題啊。咁而家喺國內咧都重視呢個問題，因為上樓充電咧已經係發生咗幾單爆炸或者呢個火災噶啦。咁香港政府有冇考慮呢樣嘢咧？ 即係你擔心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充電嗰個問題點啊？你建議會點啊？即係唔好喺屋入邊充電定點啊？ 係啊，而家唔可以上樓啦，國內已經係全部都喺地下或者公眾地方充電。咁我啲地方咧都起咗啲集中充電嘅地方啊。咁如果香港地少人多，咁個個啲上樓充電咧就好危險啊。咁應該消防處都應該留意呢點，因為前車可鑒咧，大陸已經發生咗好多宗啊。 Okay. 法例大陸已經立例咧禁止上樓噶啦。 嗯哼 ，OK 好啊。 咁啊，方國山議員咁關注呢個問題，可唔可以跟進一下咧？ 明白明白，同阿吳生傾到呢度，佢又關注到一啲電動嘅可移動工具嗰個嘅充電上面嘅問題。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拜拜。 CIBS 人人廣播， 一個用印地語分享中國歷朝歷代嘅電台節目。CIBS 節目繁衍狗，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不是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英文版，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